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5月3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18。今天的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受前期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气透明度比较好。白天受太阳辐射作用，升温较快，紫外线强度较强，午后有4级的偏北风，会让人体感觉舒适。这样的天气适宜出门赏花踏青，但是请大家注意做好补水防晒。另外，柳絮飘落进入高发期，提醒敏感人群出门做好防护措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是风和日丽，透明度较好，适宜交通出行。预计未来两天都没有降水，洗车指数为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点32分，来看一下目前有事故的路段。北五环肖家河桥东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排到了功德寺桥。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南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五环七棵树桥北南向北、化工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后车都有短暂排队情况。务实路田村东路南口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轻微拥堵。西五环宛平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排队达到1公里。京港澳高速宛平桥西进京方向有事故，杜家坎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避让。 城市文化范儿，从郑和下西洋聊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郑和又名三宝，云南昆阳人，明代的航海家、外交家。郑和出生于1371年，1390年被燕王朱棣看中，选入燕王府服役，成为朱棣的一名侍卫。1404年因战功显赫，获明成祖赐姓郑的殊荣，从此改姓郑，并擢拔为内官兼太监。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郑和在被赐姓郑这个姓氏之前实际上叫什么吗？ A. 马和， B. 赵和， C. 张和。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第一道题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所以说要聊聊郑和。郑和在被赐姓郑这个姓氏前，您知道他的原名叫什么吗？ A 是马和， B 是赵和， C 是张和，就是看看他原来姓什么哈。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了，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备受关注的故宫文创产品俏格格娃娃有望于不久后重回货架。前不久，这款娃娃因有网友质疑身体部分与国外某品牌娃娃相似，故宫即刻宣布停售。目前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接受专访时透露，知识产权的问题不能马虎，不过目前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预计不久后俏格格会重回货架。截至目前，故宫研发的文创产品已经超过了10000种，每年的文创产品收入突破了10亿。五一假期期间，故宫博物院地面的石子画被一些游人抠走并发布到网上，随即被知名博主转发，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吐槽。目前铺在游客脚下的石子画或多或少都有轻微的磨损残缺，工人师傅正在进行修补。同时维修师傅也表示，路面的石子仅是普通石头，并非有具有价值的文物石料，残损磨缺是因为游客量比较大造成的，但是并非能轻易被游客抠走。最后维修工人提示游客，请游客在欣赏石子画的同时配合他们的工作，以免给其他游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展现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的新书《故宫的古物之美》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选取了18件故宫藏品，以18篇散文讲述件件国宝的前世今生，连缀起故宫的艺术史。作者祝勇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所，整日沉浅在中国文化的魅力里。这本书的文字中体现了作者独有的一种风采。最近2018年央视春晚上亮相的丝路山水地图1:1复制品入藏青海省博物馆。根据青海省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计划制作3件复制品，将分别由故宫博物院、青海省博物馆与甘肃博物馆收藏。入藏青海省博物馆的是复制完成的第一件作品，通过高科技手段的应用，近乎完美地展现了原件的精髓。本次限量复制是为了加强对文物珍迹的保护，同时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全民共享，让文物真正的活起来。最近第15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精品出评结果揭晓，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文明的阶梯科举文化专题展入围了10大精品的中评。这个奖项是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最高荣誉，从1997年起已经举办了14届，每年选出最优秀的10个博物馆陈展。本届评选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主办，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诸多博物馆界前辈相比，开馆时间刚满一年的科举博物馆可谓一批闯入总决赛的黑马。10年前，5.12汶川大地震，当地不少博物馆受损，一些文物倾倒坍塌，受损严重。绵阳博物馆6000多件馆藏文物，绵竹市文管所1000多件文物被紧急押运到广汉，寄存在三星堆博物馆。10年间，陆续有共计21个单位，2840件文物被送到三星堆博物馆修复，包括淳于之王、虎钮淳于、银塔、铜镜、金龟等。X 光探伤、3D 打印、扫描电镜等现代技术与传统修复工艺相结合，文物修复师的巧手匠心让他们复活。2840件文物已经全部恢复到了受损前的模样。著名演员王丹凤昨天凌晨4:00在上海华东医院过世，享年94岁。王丹凤是1962年新中国首次推出的22大影星之一，被誉为小周旋，代表作有家、海魂、女理发师、桃花扇、护士日记等，曾被评为上海市38红旗手，是中国影协第4、第5届理事，全国政协第6、第7届委员。2013年获得第14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终身成就奖，2017年获得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 英国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拍一张照片并分享到社交网站有助于增强幸福感。研究人员借助社交网站要求志愿者每天拍一张照片并上传到分享网站，主题随意。研究人员追踪了解志愿者上传的照片文字说明以及与网友的互动。两个月后，研究人员要求志愿者回答参与这项研究的原因以及感受。最终的研究发现，每天拍一张照片成为习惯，有助于减少孤独感，促进与他人的沟通交流，让生活变得有目标有意义，还有助于增加运动量。苏格兰政府5月1号出台了酒类最低单位定价，寻求改善公众健康。5月1号开始，苏格兰零售商对每单位酒，也就是10毫升纯酒精的定价格不得低于约合人民币 4.3 元，相当于一瓶啤酒的售价不得低于大约人民币 6.1 元，一瓶葡萄酒的售价不得低于大约人民币 43.3 元。据统计，通过这个措施，苏格兰成为了全球为数不多的出台酒类最低定价的地区。所有证据表明，酒类最低单位定价将减少由酒相关疾病导致的死亡，减少住院人次，总体上减少酗酒对社会的损害。最近，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相貌不佳的人收入高于外表迷人的同龄人。这一纵向研究涉及了20000名美国年轻人。总体而言，性格外向、认真负责、不易神经质的研究对象收入较高。另外，相貌非常不佳的研究对象收入通常高于相貌不佳者，甚至高于某些相貌平平、迷人和非常迷人的研究对象。就这一研究结果，心理学家推断，或许是因为相貌不佳者通常不追逐新鲜的体验，更专注本职工作，从而容易获得升迁。一种新型的水生甲虫被一群生态学家在考察中所发现。这只3毫米长的黑昆虫本来有一个官方的学名，但是发现者为了纪念法国甲虫专家和自己喜欢的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就是那位出演了著名电影《泰坦尼克号》、《了不起的盖茨比》、《盗梦空间》等影片的好莱坞演员，以表扬他在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上的努力，因此将这种甲虫命名为了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现已正式开通，目前平台仍处在政策宣传的阶段。5月7号到5月31号为幼升小、小升初统一的入学信息采集时间。据了解，在幼升小信息采集阶段，家长注册时，一个证件号码仅允许注册一个账号，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区中的任意一项必须与用户所选择的儿童入学所在区一致才能完成注册。每个监护人手机号码最多允许注册3个账户。市教委提醒家长，登记的手机用于接收入学各阶段信息，请务必填写正确。从今天开始，2018年中考体育现场考试将开始在各区陆续进行。2018年中考男女生体育考试项目依然分为3项，满分为40分，其中现场考试30分，过程性考核10分，考试结束后两者相加，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处理，作为考生本年度升学体育考试的最终成绩。在这里提醒考生，中考体育测试目前已经全部使用仪器来测评结果，机器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同时，灵敏度也比较高，提醒考生在考试期间要做到动作规范，避免无意犯规。从5月开始，一部与公共出行相关的新规开始实施，对火车逃票、违规吸烟、机场闹事等交通 出行失信行为，处罚将加大力度。根据新规，在动车组列车或者其他列车的禁烟区域内吸烟，将被处以180天内禁止乘坐火车的处罚，这与之前的规定相比更为严苛。这种处罚已经剥离了看情节、后果甚至吸烟者年龄等多种从轻减轻的因素，只看行为，只要在高铁吸烟就要受到180天内禁乘火车的处罚。下面为您带来几条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繁星戏剧村签约导演黄彦卓执导的《一夜一生》最近在繁星戏剧村再度拉开序幕，在略微恐怖的剧场提示音中，一部让人惊声尖笑的话剧再次拉开大幕了。《一夜一生》定位于戏剧领域比较少见的悬疑类别，虽然有别于以往的青春题材，但也一如既往的用细腻的手法把握住了年轻的脉搏。剧中的包袱与笑料，也只有和年轻观众保持了同样脉搏的导演才能写得出。《一夜一生》从即日起到5月25号在繁星戏剧村上演。1914年香港沦陷，滞留香港的数百位文人、作者、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日军的日夜搜捕中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一场秘密大营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展开。讲述这段故事的电影《香港大营救》在明天，也就是5月4号会上映。导演刘玉军表示，为紧扣史实，还原抗战时香港的惊心动魄的营救过程，摄制组在布景和美术上都花费了大量精力。乱世中的动荡，平民百姓的流离失所，在片中都有动人的细节呈现。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资讯部分就是这样，稍后还会有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 迷路问津在所难免，老北京的街道纵横，胡同遍布，名同而地异的小巷也有不少。莫说这外地人进京难知晓，就是当地久居的老北京也难以全都了解其详细的方位和通途。在老北京，打听道遂成了常事。老北京打听道最重礼节，步行止步，骑车下车，躬身施礼，态度谦和，惯用的礼貌语言是先到劳驾或者借光。劳驾是劳您的大驾的省略，借光含有托您的福音之意。未开口打听道之前，先说这些谦词，表示对对方至诚礼敬，也使对方乐于作答。惯用的称谓为辈分称谓，如大爷、大叔、大妈、大婶之类。有一种离俗的亲昵称谓爷们儿，泛指广泛，既可称老一辈人，也可指称晚一辈人。这种离俗昵称，外地人进京向北京人打听道多不使用，用之虽亲昵有余，却恭维不足，当地人之间才可使用。在老北京打听道，得晓得有些讳称不可直言，严防因此而引起对方不满，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如询问到菜市口去的方向和所经路途，不可直呼菜市口，必须避讳菜字而只说市口。尽管老北京带市口的地名很多，但一说市口，人人皆知就是指菜市口。盖菜市口地处宣武门外，清代为刑场所在地，因而老北京人都不愿直呼其地名，打听道者若不避讳，必遭白眼或拒绝。昔时在车口向车夫打听道，最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杨车夫堪称地理图，对老北京的大街和胡同无不知晓，何路线抄近，何路线绕道，指点详细。尽管不乘其车，只是问路，他也乐意告知，可称是老北京指点迷津最厚道的人。 城市文化范儿，从郑和下西洋聊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郑和又名三宝，云南昆阳人，明代的航海家、外交家。郑和出生于1371年，1390年被燕王朱棣看中，选入燕王府服役，成为朱棣的一名侍卫。1404年因战功显赫，获明成祖赐姓郑的殊荣，从此改姓郑，并擢拔为内官兼太监。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郑和在被赐姓郑这个姓氏之前实际上叫什么吗？ A. 马和， B. 赵和， C. 张和。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郑和在被赐姓郑这个姓氏之前原名叫什么呢？ A 是马和， B 是赵和， C 是张和。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近年来真人秀更加注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最近新推出的真人秀24小时就将视角对准了郑和下西洋的传奇历程，用第一视角再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雄伟壮丽，在寓教于乐的比拼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明代中国航海技术条件都有哪些？他当年的航线上都历经了哪些国家，历经了哪些事件？在中国海军建军69年之际，城市文化范儿有幸邀请了著名的新闻评论员李克峰先生，跟您来聊一聊郑和下西洋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欢迎您，克峰。 啊，你好，大家好。 最近很多的真人秀都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说过的这个24小时第三季，就是以这个郑和七下西洋为这个历史背景，以这个郑和七下西洋为游戏的主题来探寻当年郑和的足迹。那这个节目在今天最开始的时候，您先给咱们听众们也说一说这个郑和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据我所知，他其实是一个太监的身份啊。为什么这个太监成了一个航海家呢？ 实际上呢，这个郑和他在这个当这个船队的指挥呢，他是有很多独特的优势的。第一个呢，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就出海去过这个当时的天方，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麦加。那么这一点呢，就是他的家族可以说对航海，对于这个去远航应该是并不陌生的。同时呢，这个当时控制着整个印度洋贸易的是这个阿拉伯半岛的这些个这个就是从宗教来说，他跟郑和都是他们就是在信仰上也是相通的，这一点便于交流。那么还有一点呢，是这个郑和在这个就是明成祖的靖难之役，就是争夺这个南京政权的过程中，他立有战功，他本人通晓军事。因为他这个船队呢，相当于2-3万军队的这么一个庞大的船队，如果你不懂这个军事，不懂作战的话呢，是指挥不了的。第三条呢很有意思呢，就是郑和他是作为朝廷的使臣，那么当时的使臣呢是讲究挑这个相貌的，因为你代表了这个这个朝廷出去，你不能说你形容猥琐。那么郑和呢又高又大，要形容风伟。所以呢，他从各个角度说呢，他都比较适合做这个事情，而且他由于是太监呢，他和明成祖之间非常近，他是一个有极强的信任关系的。因为这个是一件很大的大事儿，就是三次出海，朝廷要出700万两银子呢，这个就是说也不是随随便便交给一个普通人的。 对。 我们一直说这个郑和七下西洋，这个西洋是怎么一个界定的词呢？过去的海域应该是没有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四大洋这样的说法啊，在那个时候， 对， 应该还是他们 那个时候其实探索是有限的， 对， 就是但是呢，以当时的明朝的了解，因为其实在这个宋元的时候已经有航海远出过了、 啊， 那么当时的划分呢，可能就是按照这个婆罗洲，就是后来的现在文莱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一边分为东洋，一边分为西洋、 嗯。 那么下西洋呢，就是说他要探索的是这个，就相当于婆罗洲往西的那个航路。对于中国来说呢，可能相对陌生，因为在以往的海上航线划分啊，那些个航路的控制权在就是阿拉伯半岛出来的那些个这个伊斯兰教的商人手里。 嗯。所以说是当时的有一个东洋又有一个西洋啊，郑和选择的这条方向呢是去西洋啊。除了他这个航行的这个方向以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一个细节，就是郑和每次都会从这个苏州的刘家港出发。在明朝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会选择从这儿出发呢？ 选择这个地方它有几个因素啊，因为首先呢、嗯、就是作为一个舰队的第一件事就是集结，你不管你是去远航还是打仗、嗯、就是海军第一件事就要集结，那么它的这个整个舰队很大，造船呢不光是在这个苏州了，它大的宝船是在南京造的，因为整个长江能提供这个丰富的这个木材资源，这是个基础、 嗯、 所以呢在风平浪静的江里造，但是你出海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呢相对于长江三角洲而言它出海很近，还有一个就是当你要集结30,000多大军的时候，它的衣食供应后勤也是需要一个就是非常就这个地方比较繁华，还有就是大船需要深水港，综合因素呢在这儿是比较方便的。 嗯，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既是陆运当时也是比较的发达啊，方便人和粮草的这个运送啊，所以说在海上呢也是方便这个各种船只去集结。 多说一句就是返回也在这儿 啊、哦、 所以后来苏州很繁荣，就是包括今天比方说我们说红木家具苏做的非常的这个精致， 嗯， 而且以他们为标准，就是当时卸那个返回的时候卸那个压舱的红木就卸在这儿、哦、所以苏州从那个时候起做红木家具就很在行。 哦，原来是这个样儿哈。 哎，对 啊，好的，那通过嘉宾的介绍呢，我们对郑和本人啊以及当年的这个海域界定有了一个比较初步的了解。那么郑和为什么要七下西洋啊，这期间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值得我们去探索，以及在相似的这个时期欧洲的航海和这个郑和的这些航海呢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这个差异，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 来了， 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红队，红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5月3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18。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受前期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气透明度较好。白天受太阳辐射作用，升温较快，紫外线强度较强，午后有4级偏北风，会让人体感觉舒适，这样的天气适宜出门赏花和踏青，但是要注意做好补水和防晒。另外，柳絮飘落进入高发期，提醒敏感人群出门要做好防护措施。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5%。在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0%。预计未来两天都没有降水天气，洗车指数为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时间的8:02，来关注这一时段城区联络线的进城方向的交通情况。东部城区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建国路一线，姚家园路、朝阳北路到五环到四环之间。南部城区的蔡户营南路、永定门外大街、方庄路，西部城区的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一线、广安门外大街、布什路、布城路一线、紫竹院路，北部地区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到肖家河桥南、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以上都是进城方向的车流行驶缓慢，请大家注意避让。 城市文化范儿，从郑和下西洋聊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郑和又名三宝，云南昆阳人，明代的航海家、外交家。郑和出生于1371年，1390年被燕王朱棣看中，选入燕王府服役，成为朱棣的一名侍卫。1404年因战功显赫，获明成祖赐姓郑的殊荣，从此不再使用自己过去的名字马和，改称郑和，并擢拔为内官兼太监。同年，明成祖派郑和统督水军10万到达日本，双方签订了勘和贸易条约。日本以蜀国的名义对明朝进行朝贡贸易。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制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 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这个舰队人数众多，组织严密。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那您知道郑和的船队编制是属于以下哪种吗？ A. 联合舰队， B. 特混舰队， C. 航母舰队。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第二道题也给大家放送了。郑和下西洋的舰队编制是属于以下哪种呢？ A. 联合舰队， B. 特混舰队， C. 航母舰队。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通过刚才嘉宾的介绍，我们已经对郑和的七下西洋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啊。那这次远航当中都有哪些故事？当代的航海，那个时代的航海又有哪些有趣的地方以及未解之谜呢？我们接下来会继续有请著名的新闻评论员李克峰和您一同聊聊从郑和下西洋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据我们所知啊，一直到1433年，也就是明宣德八年，郑和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是在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谷里的时候，郑和在船上是因病过世。明代的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和明代杂剧《奉天命三宝下西洋》是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那么追根溯源啊，这个明成祖朱棣为什么会派遣郑和下西洋呢？其实有着很多的说法啊。在这个我们聊起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南京郑和研究院院长赵志刚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一段说法，我们先来听一下。 当时明成祖朱棣曾经给他一个圣旨，就是说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宣德化柔远人，柔远人就是和平外交，宣德化就是把中国的文明带到海外，宣传中国的文明啊，让中国的文化在具有世界的影响。而且呢，他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嗯，好的，这是这个赵志刚馆长哈，南京郑和研究院的院长来给我们提出的这个他的意见哈。那么克峰，您觉得这个是当时是下西洋是出于一个怎样的目的呢？是像我们的这个院长说的这样吗？ 对，其实呢，这个就是按照当时的，比如说他们的说法呢，就完全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理解，其实应该说呢，同理，但说法可能会不一样。 嗯， 比如我们今天讲产业升级，然后呢，这个就是国内的制造业，比如说很多的低端产业淤了，对吧？包括冒的烟都冒到北京来了。如果风向刮不对的话，就冒了。其实就是说，我们的产品淤了，那么我们就很希望我们的产品能走出去，不管是去欧美啊，还是去这个就是包括非洲，对吧？我们的很多的产业都输出到非洲了。 嗯， 其实明朝那个时候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中国的这个就是在历史上啊，这个基本经济区一开始在黄河流域，后来呢就是天气变冷了，到了这个元的时候，然后宋呢就把这个那个时候就开发江南，已经开发了很多年，整个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以后啊，它的物产远比黄河丰富。 嗯， 那么人口呢当时已经到了5000万，这是在引进了这个占城道，就是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那个稻种的基础上，从宋以后，那么粮食增加了，人口增加了，那么下一个就是手工业。手工业发达了以后呢，那么你就必须输出你这个产能，这是我们现在理解啊。当然那个时候的字面上他讲的都是德化呀这个什么的，但是很好听的。但是实际上从输出产能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你比如说每一次出海，那么他可能就要带上几十万件景德镇的瓷器，10万匹丝绸。那么他这个东西不是简单的贸易，因为他一开始是汤路的时候啊，讲究的是厚往薄来，就是说我给你多，你呢给我少可以。 嗯， 这个因为他要把这个贸易航线先打通，先把这个就是这个路径还有外交先搞好，这是国家对国家的贸易是这样的。 嗯， 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的就是今天我们能到非洲去贸易开工厂什么的，那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一批批的派医疗队援舰 这些基础是那个时候打的，虽然那个时候你看不见什么利润，但是你在当地的人气儿，你在这个交往，还有对人们对你中国的理解，对吧？这就是后来你就可以很轻易的进去，这是一个道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产业输出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之外，还有一条呢，就是1405年是一个节点，倒回去一年，1404年中亚有个帖木儿汗国，他要打咱们，要当时要从中亚进兵，当然后来没有进城，那个帖木儿就死了。这个帖木儿在中国不太出名，在西方大大的有名，因为当土耳其人第一次威胁到西方，攻克了这个君士坦丁堡以后呢，帖木儿汗国从背后给了土耳其一刀，把土耳其苏丹擒住，最后给弄死了。所以西方当时特别希望，就是跟为了防备土耳其，就希望和帖木儿搞好关系。所以呢，教皇就派了一个神父，叫写了本书叫《克拉维约东史记》。这本书就有一个戏剧性的记载，就是从西方的角度说，能打败土耳其的必是世上最强大的汗国，那么就是帖木儿。但是教皇的使者到了帖木儿汗国的这个王庭的时候呢，发现明朝的使臣在那儿催讨这个共父，就是说你怎么还不交共父啊，这样弄得帖木儿特别没有面子，他就翻脸了，就是说我要去征讨大明。那么就是在1404年，所以当时呢，虽然他没打过来，因为隔着帕米尔高原啊，进兵是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 对， 哎，但是呢，为了防备这一招呢，这个郑和的这个船队的目标啊，就是印度的古里，就是后来叫卡里卡特，这个地方在印度的西海岸，帖木儿汗国的势力在印度的北部已经渗透过去了，所以你把3万多人开过去，探听了路径，那么假设说万一有一天真的帖木儿越过了帕米尔高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在侧翼有一支力量，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还有一个战略上的考虑。当然后来那个帖木儿就翻越葱岭之前就病死了，这个事儿没成，但是他确实是明成祖也下令戒备了，就是这个没打起来的一次世界大战。那么还有一条呢，当然就是外交了，这个是要汤路，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考虑，但是我觉得产业输出那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了。 确实有贸易的这个长远的规划哈，也有这个战略上的考量。有人说啊，说郑和的这个远航啊，是一次和平的远航。他每到一处都会把中国的这些历法啊、这个服装啊、图书啊赠予当地，而且呢还向他们传播中国的建筑和医学，确实有点这个帮扶的感觉哈。也有人说这个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航海和探索是完全不一样的，截然不同的。您是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我们说这个和平的航行呢，那当然这里边有两次是作战。第一次呢，就是你要越过这个马六甲之前，因为在那个就是马来群岛那个地方当时有海盗的，而且可气的是这个海盗的头还是中国人。所以郑和去呢，就是你要越过东洋到西洋之前必须扫清这个地方的海盗，否则的话你除了像郑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舰队你可以不怕他，那如果是商船的话那他肯定要劫你的，所以你为了开路，第一仗就必须把这个就是陈姓的这个马六甲海盗给收拾了，然后呢就把他擒回来了，后来擒回来就法办了，因为他是中国人嘛，我们可以按中国的法律办他的，对吧，你在哪做坏也不行。后来在这个西兰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和当地起了冲突打过一仗，但是呢就是说把当地的国王呢请到咱们这儿来呢，后来又给送回去了，因为他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你不能按照中国的法律就是对待他，对吧，这还是这样的。但是基本上说这一路是和平的，但是这个东西呢是参照了葡萄牙的就是航行，因为我们都知道郑和是向西这个七次到了非洲的这个就是海岸，但是没有绕过好望角，这是很遗憾的。假设说绕过去了，那么这个中西的贸易通道就打通了。那么相反，你参照着葡萄牙，就是迪亚士绕过好望角，后来达伽马到了印度，对吧？按照达伽马这一路的话呢，你就看得出来战争与和平呢，就是达伽马这一路，包括葡萄牙这一百年一直是打过来的。就是最重要的区别就是郑和呢，他的船队很大，带了大概是几十万件瓷器，大量的这个物产。而且呢，最有意思的是他带的是印，就是说封印，就是说到了一个地方呢，就是达成了交涉，然后册封一下当地的这个因为他印度洋啊，它的特征当时没有大国，全是小邦，因为它是个贸易海洋。那么这个印度呢，就是德干高原在中间，所以它统一不起来， 一些个这个地利比较靠海的小邦呢先富起来了。所以说呢，郑和就是拿着物产和这个朝廷的册封的印信就下去了，所以他是一个相对于和平之旅。那么这个葡萄牙人呢带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大炮，当时叫射石炮，就是打石头弹的，那是最原始的重加农炮，在当时是相对于很先进的武器了，比中国的火器要先进。 嗯， 第二样东西呢，就是一些石柱子。这些石柱子，如果大家出去旅游啊，你还能看得到，就是它从这个葡萄牙出海，沿着非洲的这个海岸一路走，走不远就停下来向岸戳一个石柱子，就说这地儿是我的了。然后上面有十字架，记载着说这是葡萄牙国王的曼努埃尔的。就走一走，走几步，哎，就戳一个。他这个船上啊，因为他的船很小。就是除了大炮就是石柱子，他没有带货。因为当时的贸易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源头最好的最文明的最发达的是中国。 嗯， 然后呢这个阿拉伯人还有这个伊斯兰教呢，他在中间呢，他是中间商，他不生产，但是他抽税。所以呢相对于说很富裕。最穷的是欧洲那些个小邦国，因为欧洲当时是没有统一起来，他都一直在打仗嘛。 对。 然后呢这个相对来说呢物产也少。所以他们带的就是石柱子和大炮。郑和呢是带着商品下去的，那么你就看得出来，这是一文一武的两种方法。 是。 那么这个现在你到印度啊，就是郑和到的那个科钦呢，就是还有叫古里，还有就是古阿，你还能看到那些石柱子，就是所以这是完全是两种方式，就是战争与和平的两种方式。 嗯。确实是从这个船上的货就能看出来啊，就是从一开始出海的时候目的就是不同的啊，就像刚才可峰说的，一文一武，一个是带着商品想要去沟通贸易，一个呢是没地儿装商品了，船也不一样啊，没有什么地方装商品，只能装着武器啊去抢商品，这是当时的一个区别哈。我们也是在把我们的这个第二个互动问题再来给大家放一下，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今天还要继续答题。 城市文化范儿，从郑和下西洋聊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制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这个舰队人数众多，组织严密。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那您知道郑和的船队编制是属于以下哪种吗？ A. 联合舰队， B. 特混舰队， C. 航母舰队。 好的，第二道题啊，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就是郑和下西洋的舰队编制是属于以下哪种呢？ A. 联合舰队， C. 特混舰队，B. 特混舰队， C. 航母舰队。这三个名字其实都挺现代化的，看看当时郑和的舰队是属于哪一种。您知道答案的话就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一起来动动脑筋吧。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当年下西洋的时期，刚才我们也说过，这个船啊跟西方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郑和的船队出海所用的船叫做宝船啊，是受到过一些人的质疑的。他们认为明朝在当时是没有能力造出长44丈4尺、宽18丈，就是当时古文是这么记载的，换算成今天的长度单位应该是长151米、宽61米的这样的一个巨型宝船。那即使造出来呢，也觉得是无法正常航行的。那到底这个明代的造船工业怎么样，有没有这个能力呢？那说到这个宝船啊，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赵志刚院长啊，还有一段介绍，我们来听一下。 诗歌是这样描述的：说人们在海边劳作，就是在干活，突然看到海上飘过来一片巨大的乌云，说乌云这个遮天蔽日，所以人们非常害怕，大惊失色，以至于四散奔逃，就赶快跑。后来有人胆子大点，就盯仔细一看，说不是乌云，是船帆。说郑和的这个船队的船帆啊，就遮天蔽日。像乌云一样的就是打过来，在天地之间，就可见当时这个船队的规模之大。 这个故事也许有一些演绎和传奇的色彩哈，毕竟是云啊，在高高在天上，我觉得跟船帆总归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也能看出来，无论是我们的记载还是这个外邦的这个记载哈，都是觉得这个船是非常巨大的。那您觉得这个船有这么大可信吗？ 实际上我们从现在啊，从出土的在南京的船厂的这个旧船屋里边出土的一些零部件，因为它整船没有了，但是呢看到一个舵，这个舵呢光这个就是在水下的部分呢起码就有6米长。那么你要从这个吃水推断，舵因为它必须得浸没在水下嘛，那这个船的吃水应该在7-8米了，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这个这么大的船是有可能的。另外还有呢，因为我们看文字资料，文字资料呢，这个因为关于这个出海航行的这些资料呢，都是国家机密级的，不管是葡萄牙还是中国，就是对于国王来说，皇帝来说，他关心的不是你带回来的奇珍异宝，他一上岸就要你的航行日志，这就进国王图书馆，在葡萄牙就这个直接进国王图书馆，谁看都不行，只有国王一个人看，这个因为探索它是机密性质的。那么中国这方面呢，由于这个就是后来的政策的变化呢，官方的记载消失了，找不到了。但是呢，出海的通事有三个这个书，一个叫星察胜览，还有叫瀛涯胜览，另外西洋藩国志，这些比较可信的是他是在当时出海的那些翻译做的，而且是回来以后几十年整理的。那么关于这个呢，我们提一下宝船呢，在当时叫星察，察就是一个木字旁，优良中差的差，这个怎么解释呢？在古代的中国汉语啊，星察就是 UFO 的意思。就是因为在这个过去，就是唐朝有个宋之问，是一个马屁诗人，但是诗写的不错，人品不好。他写过一首诗叫《宾至星察落，先来月与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客人坐着 UFO 到了这个公主府，然后由于神仙都来了呢，月亮都空了。诗写的不错啊，但是呢就是说他写的星察就是 UFO, 就是飞碟。 飞碟、就当时的这个明朝的这个船上的翻译，他能够把宝船称为星察，就说明这个宝船在当时已经是技术的奇迹了。那么这么大的船呢，在明朝的尺寸它不是按照吨位算的，它是按照船内的装载空间算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宝船是舰队的核心，外围有很多打仗的船、侦察的船、交往的船，那些都是小船。它这个大船是要支撑整个舰队的。所以它是以空间大而这个要紧的。那么在当时呢是论料的。就是说1500料、2000料、这个5000料。那么按照2000料的船就是1000吨以上了。后来复制的宝船就是1300吨，6个桅杆、8个帆，60多米长。那么5000料的船呢就要大很多了，这是在中国的这个角度。那世界上呢，其实风帆时代，瑞典呢、英国呀，也造过巨舰，这个3-4千吨的巨舰也造过，后来的这个航海中是有的。所以这么大的船能造出来，肯定有。但是呢，这个它不是说整个的舰队都是，它是一个有大有小，任务是有分工的。因为宝船这么大，你别指望它去抢机动上风头跟人打仗，这个船肯定它就像仓库一样，它是很慢的。如果说需要炮战，需要去抢这个舰队的编队，那一定是那个快船才行。 对， 所以这是一个组合型编队。但是我们说呢，这么大的船，中国有，外国也有，而且不但是郑和时期中国有，在后来的这个明朝也有，就是郑和完了以后，这个船这样的船还有 啊，也有这么大的吗？因为好像在郑和之后，我们的这个航海的视野，尤其是远途航海的视野，好像是也可能是因为后面的朝代的这个 它是个政策问题，就是个战略问题吧，但现在讲叫战略问题。但是这么大的船还有呢，不是作为远航，而是呢作为这个封贡，就是它是外交船，就是当时叫封船。比如说去琉球，你要册封琉球的国王，因为琉球在这个历史上是独立的一个王国，而且琉球和中国的关系呢是很近的，那么作为外交呢，就是说一定要派一条这个很大很这个雄伟的船去，因为它是一个外交的需要。所以那个时候呢，作为封船也造过巨型的封船，这是代表了国家的面子嘛。 明白了。那郑和这个船队呀， 刚才我们也说过，说是按这个船啊，那时候呢没有明确的这个吨位的这个计算方式哈、啊，都是按能装多少 论料的， 对，论料的。我这里看了一下，据说啊是5000料啊，相当于排水量1万吨的船，这个已经有万吨级的这个 有没有万吨不好说，但是呢，你想2000料的船是如果是千吨的话， 嗯， 那么5000料的话呢，2-3千吨总是可以的吧。 嗯，对，那再说说这些装货啊，都装了什么？这些料都是什么？据说呢，是每次下西洋都满载着这个咱们中国盛产的金银啊、铜器、瓷器、丝绸等等等等吧，包括书籍啊，这个麝香啊、樟脑啊、柑橘、肉桂、茶叶、米谷豆等等等等啊，大宗货物，特色的、非特色的啊，都在这个船上，然后呢，与这个亚非诸国进行这个公平的交易。这算不算是一种中国的这个文化传播和输出呢？对于我们历史上的整个的文化传播输出是有帮助的吧？ 关于文化呢，其实我们要抠一下字眼了。什么是文化？这两个词，这个文是跟武功相对，文治就是说用文的方法来治理，对吧？有文。那么化是什么呢？是教化的意思。 嗯， 就是实际上的文化的代表的就是它是一种方法，就是在这个过去呢，这个比如说用武力来这个就是对那个比如说盗贼啊，对一些个这个外敌。那么对于友邦呢，它是用文治教化的方法，这是文化的本意。 嗯， 那么我们现在比如说对内你有个教育部，对吧？但实际上呢，除了上学之外的这一部分，你要传播思想，那么你就需要用文化来传播思想，对吧？嗯，音乐、舞蹈、这个美术、这个文学、电影，就这些东西。所以文化本身是这样。但是贸易来说呢，它本身是一个可以说是经济行为，因为首先你得有这当时的世界物流，就是最好的货在中国，就是手工业的。当时没有工业嘛，就手工业，就是瓷器、丝绸、茶叶，这是。那么你要把它组合起来，单个看是商品，组合起来呢，它是生活方式， 对， 它就是文化了。因为这些东西啊，你要沿途呢，在比如说东南亚，可能并不是很稀缺，因为本来历史上交流有，它到什么地方会宝贵呢？到了欧洲， 嗯， 因为欧洲呢，首先说呢，它急需香料，就是丁香、肉桂，还有这个胡椒，这些东西产自于湿热的这个赤道一带。就是热带地区，欧洲它偏冷，它不产那个特别浓烈的这些东西，对它来说是急需的。还有呢，就是说像茶叶和这个瓷器本身呢，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是欧洲本身它不产茶，还有呢就是它没有高岭土，它很多年做不出来就是好瓷，就是后来才用加入骨粉的方法做出来。区别在于就是你这个注入热水会不会炸？虽然德国呀、英国它也产这个陶瓷，但是呢，它不耐热。就是像景德镇，为什么景德镇厉害呢？景德镇本地有高岭土，这个是我们后来知道的。所以欧洲，你看它的文化就产生一个，英国就有一个区别，就是到今天也有穷人喝茶呢，就是先放牛奶，其实冷牛奶，然后再倒茶。在历史上，就是因为他用不起中国瓷器，他是为了防炸。 对， 他那个贵族和富人啊，他为了在他传下来的，就为了显示我这是中国瓷，他一定是先倒热茶，后倒牛奶。 是， 直到今天也是这样的。他有个文化上的，这个就是文化了。 嗯， 那么从当时来说呢，就是这个落差呀，真正如果说接通，就是郑和如果能反复的再走，后代再走，一直能接到欧洲。那么中国的后来的经济和战略啊就不一样了，就是它就从手工业会向工业跃迁了。 没错。 但是可惜的就是呢，七下七洋最后中断了。那么后来的这个航线呢，是欧洲人把手伸过来了。 嗯，后来又是从另一侧也算是打通了另一半。 他把这条路接通了以后呢，大部分利润在他们那边。 嗯，好的，那通过两位嘉宾的介绍，我们也对郑和七下西洋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他的航行历史和文化交流还有哪些故事呢？下一时段我们继续说，来看一下明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密云县博物馆位于北京风景秀丽的密云县郊野公园内，是一座社会科学类地质性综合博物馆，馆舍为元清代大公主府的建筑。密云有着怎样的深厚历史？有哪些珍贵文物诉说着这片土地的祖先的智慧与文明？展出的黑陶乳鸽、先秦火锅、内府梅瓶、饮清玉壶、春堂三彩、辽三彩等食物，如何让人大饱眼福？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带您走进密云博物馆。

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了80几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距离、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都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那您知道郑和船队最远到达过哪里吗？ A. 非洲南部， B. 非洲西部， C. 非洲东部。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第二道题的谜底是 B， 特混舰队，不知道您答对了没有。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还是有很多的听众们在踊跃的参与，答对的朋友也有不少。第三道题也已经给出了，是郑和的团队最远到达了哪里呢？毕竟是远航舰队嘛，还是要看看最远啊是到了哪儿。那 A 是非洲南部， B 是非洲的西部， C 是非洲的东部啊，到底是非洲的哪一部分呢是它的最远的目的地呢？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网友知道。您要是知道的话，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在前两个时段我们聊了郑和七下西洋历史上很多有趣的故事和背景啊，那么他航行的意义何在呢？我们继续有请到著名的新闻评论员李克峰和您一同来聊郑和下西洋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在查资料的时候啊，就是看到了记载了郑和当年到达过的很多的国家哈，刚才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片花里面也说过，有很多的这个古兽的这个国家的名字哈。那他们现今都是哪里呢？因为肯定有跟现今对应的这个地方哈，尽管说名字变了，但是地方还在。据说如今在东非的肯尼亚就生活着一群人，说他们自称是中国船队水手的后裔。那这么听上来看啊，感觉就是像郑和的这个当时带过去的人了，是吗？而且据说从 DNA 测试这个结果来看，当地一些人确实被认为具有中国血统啊。那而且当地的这个拉姆群岛上还发掘出了很多的这个中国古陶器和瓷器碎片，那是不是就是郑和到达过东非肯尼亚这一带的证据呢？ 因为我们从这个就是后来的，就包括一些个像星查圣览这样的书上，他的记载44国五次航行，这个叫费信的这个作者，他当时是翻译通事。那么可以说前三次航行啊，他的目标主要就是在印度的这个古里，也是葡萄牙人后来要到的那个叫卡里卡特，因为葡萄牙人是追寻的香料。郑和当时呢，就是沿着这个海岸航行啊，那个商港和贸易港同样一个点，就是三次都到的是那个地方，这是贴着海岸航行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小的，而且这个商路包括引水源都是成熟的。那么后边三次就要穿过印度洋了，因为印度洋是住了那个出了名的狂风恶浪的地方，就是航行是极其困难的，而且印度洋的这个环流和这个风向啊都是季节性变化的。那么在这个后三次呢，就是都提到了就是莫古舒杜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摩加迪沙，就是那个索马里，后来不是黑鹰坠落，就是拍的那个电影，就是那儿，就是那个城市。 对， 但是呢，它无非是这个文字上跟今天的名字，但是你要音的话差不多。那么都提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呢，这个就是那已经到了非洲了，而且呢，那个地方呢，就是向北呢就是红海，就是郑和他探索过，而且郑和本人也去过天方。就是他祖父、他父亲，包括他都去过天方，只不过区别就是说，前两次肯定是私人搭乘着商船，那个时候有这样的这个交通。那么郑和呢是作为公务去的，对吧？然后呢，就是他是在探索着这个一个一个航路嘛。因为当时有一点跟今天不同，就是红海往北，苏伊士运河，当时是不通的。 对， 就是古苏伊士运河曾经有，后来埃及人给填了。埃及人怕阿拉伯人来抢，就给填了。然后后来的苏伊士运河是另挖的，这是另一件事儿。但是呢，这个到达了索马里是确实的，这个是有文字，甚至当地留下了这个船队的后裔，这可能性都是有的。 所以说我们也是从这个来 简单的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航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感觉，就是从这个中国这边的靠东一侧的靠东南一侧的这个海域出发，然后一路往非洲去，然后沿着这个非洲的边缘往下走。 他是在探索一条能通到欧洲的道路，因为这个探索啊，你一年是做不到的。就是郑和每次因为帆船嘛，他必须是这个借风力的，他每次都是冬季出航，然后夏季返航，就是这种航行基本上它是以年为单位的。那么如果说今年没做好的事情，那明年正好再来， 对， 因为实际上它缺乏一个特别稳固的前进基地， 是的， 就是所以呢它需要七次，然后呢耗费呢也是这个几百万两，这个甚至更多，这个但是呢其实它的这个探索呢，因为比如说有的地方像霍尔木兹海峡它要到那个地方去，而且呢往北走知道霍尔木兹海峡不通，然后呢再探索呢比如红海也发现那条路也不通， 对， 因为那个时候当地还有政权，就是埃及有马穆留克政权，霍尔木兹海峡再往上可能有这个奥斯曼土耳其，他有自己的这一套，就是路上的交通的贸易被他们给堵了，他要抽税，所以呢如果还能够绕过非洲，那就可能这条路就会走通，这是当时的情况。那么从这个就是葡萄牙人呢，他做的事情跟郑和呢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方向相反。就是葡萄牙在郑和出海的同时呢，抢劫了在北非的一个港口，当时得到的一个印象就是太富庶了，就比葡萄牙要富庶很多很多，因为欧洲那个时候是在战乱嘛。 对。 欧洲当时的强项就是冷兵器大炮，就是那方面他做得好。但是呢它的物产是极其贫乏的。 是的。 所以葡萄牙人绕过来以后呢，当时就出现一个情况，到同一个地点就是卡利卡特，郑和去过，所以当地人和这个就是强大的外国船队打交道，他知道这个来了是好事儿，这是人家是这个厚往薄来，有好东西给的。结果人家葡萄牙人船队，人家当地的这个苏丹问你带什么礼物来了，啊葡萄牙人答不上来。因为他船上没礼物。 是。 后来随便搜罗了几条破铜烂铁，结果苏丹说你没诚意，我根本看不上。然后葡萄牙人就开炮了，就把海岸的房子用射石炮，就是打的圆石头那种东西，就给砸了一些。哎，这个时候呢就提条件，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就暴露出来，就是他的这个方法，就是第一先开炮先震慑你，第二呢上岸提条件，条件是什么呢，要登岸修炮台修堡垒，然后呢这个垄断这个地方的贸易，就是他完全和郑和是两个思路了。 对。确实是听起来不太好，当时我们也说啊，这个有考证的是达到了这个索马里这一附近的这个区域， 可能还要往南一些，但是呢，这个就没有再往南，是因为它的航行的技术和条件呢是另一件事儿了，就是葡萄牙人能过来也不是一下直接走过来的，因为它的洋流和那个环流是不一样的，就是葡萄牙人他是等于是先向反方向航行，要航行到就是垂直到这个能绕过这个就是好望角了，然后他再掉头向东顺着那个西风带过来，就是这是一个航海的技巧，在海上航行不是说点到点朝着那个方向走，而且你还要算偏流，你还要懂得这个就是太阳的角度，所以呢这些积累呢对于葡萄牙来说呢它有一个数学上的积累，这也多亏这个西班牙排斥犹太人，很多学者到了葡萄牙，然后他就能算这个太阳的角度，还有算偏流需要高等数学，就是航海的这个偏流，就是你这个它是量的变化。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的间谍，就是葡萄牙的间谍很早就穿着破衣服在里边缝上宝石，在整个的大陆就是非洲北非道路上探寻这个路径，他走到一个城镇就抠下一个宝石跟当地的宝石商做交易，作为下一站的旅费，就是这些积累啊他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成功的，葡萄牙人是在郑和航行的就是结束了几十年之后才绕过来的，但是可以说同时就是郑和出发的时候他们在做情报工作，一直在做。 确实这个郑和主要还是就被这个好望角这一附近的这个 他还需要另一番探索，而且是极其艰难的。 对， 就是葡萄牙人过来的时候，在那个地方，除了我们说的航海的技巧之外，还有一个很要命的，就是非洲有一段海岸呢，它缺乏这个物产。葡萄牙人的船小，带不了 太多的食物，那么他的船上顶多能补充 VC 的就是果子干，吃完了也没了，而且效果也差，所以呢绕过好望角之后人几乎要烂掉了，就坏血病啊， 对， 那一段航程就相当于死亡航向， 嗯， 就有点今天说去火星，就是那么后来绕过来以后，在马达加斯加呀什么的能找到热带水果，找到橘子了，哎呦，下来以后就这个点大吃一顿橘子，这没死的人这个坏血病就是 VC 就 补充了 VC 了，这是葡萄牙人掌握的一个技巧， 嗯， 那么这些写在他们的秘密的航海经里边，然后偷偷的在国库就是国家的宝藏里存着。那么后来西班牙人得到这些经验是因为有一个叫这个麦哲伦的水手，他参加了葡萄牙人攻打这个马六甲的航行，然后回去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自己的小抄献给了西班牙国王， 嗯， 哎，这是另一件事啊。但是中国的航行呢比他们的好的就是船大，带的东西多， 嗯， 而且呢我们在船上呢可以发豆芽，这个是自古以来就会到今天也吃的东西， 是 就是它是新鲜蔬菜了， 嗯，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就说葡萄牙的航海远比中国的航海要艰难， 嗯，确实这个橘子也一直是航海尤其是欧洲航海当中啊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一个东西， 后来欧洲人在英国的时候才找到一个办法，就是用那个甘蔗渣榨的朗姆酒， 嗯， 就是那是几百年以后了，就是英国人的海军是发酒的，就是因为要喝那个朗姆酒里边的那点有 甘蔗渣， 哎，甘蔗渣那点元素， 对， 也是为了治坏血病。 嗯，这是我们说的在非洲附近的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些比较远的这个可能性啊，比如说生活在美洲的委内瑞拉海湾的这个伊拉帕人马奎塔人的祖先，从 DNA 的这个分析上来判断，好像说是有中国广东人的这个部分基因。那600年前这个中国人的船队真的能到达过美洲、澳洲，并且定居留下后代吗？会不会有这样的文化交流？ 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没有确证，但是到了哪儿呢？到了马尔代夫是有的， 哦， 就是他穿过这个印度洋的时候就不能贴边走了， 嗯， 就是他要找一条这个风向和海流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旅游胜地马尔代夫，那个是去过的，嗯，那么至于说在美洲呢，因为其实在太平洋中心原来就是有这个小规模的那种双体船的航行的，就是这种双体船我在世博会上见过啊，就是那个我们现在就它一个中间很窄的一个主船，然后边上有一个防止翻的就船不会翻个的一个小的那个一个边的一个像筏子一样的双体船，那种船呢可以在岛之间穿梭，但是它不属于郑和这种船，因为它载重是有限的，而且它那种船它不需要任何的这个现代化的铁钉啊什么的，它完全靠棕榈啊靠那什么绑的，航行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呢就是那跟咱们中国的航海不一样，是当地土著人的航海方法。 嗯，也就是说确实是有这样的可能，有这样的可能是 规模很小的， 对，穿越过去到美洲， 它是跳岛的，就是一个岛一个岛的跳的， 啊，确实那就是可以有中途的补给了哈，再说说这个郑和在历经这个世界各地当中啊有这个交流的作用哈，据说我们这个有网友也说啊，说在当地啊还传播了这个，因为郑和是其实信奉伊斯兰教了嘛，啊还传播了他的这个教旨啊，建立了清真寺，还到教当地人凿井啊，包括筑路，也其实跟咱们今天的这个大国的这个经济文化输出哈，哎，挺相似的。除了当时就是带去东西啊，给其他的这个国家带去东西进行贸易，好像也带回来不少有趣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现在有一个咱们经常说一个神兽叫麒麟，是不是据说就是郑和带回来的呢？ 当然麒麟就是长颈鹿了，就是首先你的船得够大，要不然养活不了那个东西。 是， 就是说确实只有宝船才能把这个长颈鹿带回来，这个是有可能。但是那个属于是贡献方物，它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经济和那个还影响不一样，比较大的影响有几个，就是因为我过去在这个我们家的一个亲戚家，他们家收藏瓷器，他给我讲历代瓷器的区别，摆在一块儿你才能看出来，就是明朝的那个也就是瓷啊，尤其是像宣德呀什么的那个特别艳，它那个青花那个颜色特别亮特别鲜亮，那就是因为郑和航海它能从非洲啊带回来一些矿料， 嗯， 哎，后来航海停了，等那矿料用完了 再出来的瓷器那个蓝就发灰了，就不好看了，就没有明朝的那个鲜亮的那种亮亮的蓝就没有了。这就是说它对于你这个原来的本来有的本土手工业，它开拓了原材料以后啊，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那个是就是青花瓷的一个巅峰，这是一个。另外我们说的红木家具，对吧，这在中国的这个可以说从文明史上来说呢，这个红木家具硬木也是一个在明朝带来的飞跃。在以前啊，用的都是中等硬度的木料，好一点顶多是楠木了。那么这个原来郑和带回来硬木是做压舱用的，因为你把货卸了，你这船就重心就高了，要翻的。所以呢带点什么回来呢，哎，用那个最沉的木料。没想到等到苏州一卸货，这个木匠发现这个木料做家具真是结实的不得了。那么就是花梨啊，这个一些个这个红木，当然红木范围很广了。实际上就后来我们说就是苏做的，这是到今天也是最好的，还是因为那个影响。另外还有就是玻璃，就是从阿拉伯半岛带回来了很多工匠能吹玻璃的，这对中国的这个就是后来的很多东西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原来本土没有玻璃嘛，就是应该说这个交流啊对他们有好处，对中国有好处。在印度洋我们多说一点呢，印度洋本身它原来的贸易是很温和的，就是在这个郑和去之后也是很温和的。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它本身不生产什么，它当然它有香料，它是因为两边摆渡它能挣到这个过路的钱。那么宗教的传播呢，可以说因为它的这个贸易方式是温和的，所以呢伊斯兰教传到非洲啊没有被当地人抵触，相反他们认为你这个商人这么文明，那你信的这个宗教想必很好，它是这样的。 应该也是当时是算是以身作则给大家觉得， 说是 就是这个船队带来的一切东西，人们乐意去接受。 就是我们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但是后来呢这个葡萄牙人来了以后把规则改了，当时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就是葡萄牙人抢劫了一个船队，这个船队呢是朝圣的船队，就是去卖家的。那么朝圣的这个船队啊，认为海盗不可怕，就是把钱给了就完了。 对， 没想到拿走了钱以后，葡萄牙人用炮来轰这个船舵，哎呀，这些船上的这个穆斯林就知道说这下没命了，他们不但是要这个越货，还要杀人，于是呢就抛出了这个抓钩，就勾上了葡萄牙人船，就攻上去了。当时是很鲁的，就中了箭都不拔，就跟他们拼了，一度把舱面给占领了。但是后来另外一艘葡萄牙人船来了，就把这个人打下去了。然后呢为了杀死这一船人呢，用炮轰了四天追着打，当时的炮不太灵光啊，就是射石炮不太灵光，就是把他给打沉了。从这件事儿以后慢慢后来扩散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海岸就知道说这个贸易规则变了，就是葡萄牙人来西方人来，他不是要简单的说要交易，他没有货跟你交易，他也不是要钱，给钱还要命。为什么呢？他是要切断就是整个的这个贸易原来的贸易链，就是走地中海红海地中海去威尼斯的这个贸易链，他要独占这个贸易，要绕好望角。那么在这之后呢，葡萄牙人有100年时间不断的进行海战，就是埃及的马穆留克的那个王朝，他不产木头，他从这个别的地方进木头做了舰队，要到这个地方来印度洋和葡萄牙人拼，没拼过。然后后来呢又组织联合舰队，就是土耳其也要组织舰队，马穆留克也要组织，甚至于连威尼斯人也出来拼命，因为威尼斯人是原来地中海贸易的受益的者，也出来拼命，都没拼过葡萄牙。葡萄牙在这地方打了整整100年，控制这个航线。 对， 所以说呢，这个行为模式啊，后来葡萄牙100年后衰亡了，但是西班牙继承了，荷兰继承了，传给英国，英国传给美国，他们的模式就是说，到一个地方先炮轰。炮轰示威，然后提条件要上岸站住这个点，站住点要控制贸易，它是要垄断，是独占，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它是零和游戏，就是他们传下来都是一本经，这个念下来的所有的模式，你要看今天的新闻都是零和游戏， 没错，就是坚船利炮。 哎，那么郑和这个方式呢是共赢模式，因为首先你这是有东西都淤了，你不出去也不行。 没错，确实在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演讲时就指出过，和平发展是中国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政策。历史上郑和下西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推行经贸和文化交流，舰队非常的强大，却没有进行过任何侵略，而是调解纠纷打击海盗，奉行的这个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也是给予了